但凡在酒吧里打架，可以利用的东西一般都很多。十一下手很重，抄起什么东西都敢往下砸，何况他身高体型都比赵子聪这样的败家子儿结实多了。就算是三对一，除了偶尔被打两下，基本上从头到尾都占着上风，可多少还是挂了点彩。王乐在旁边已经被吓傻了，他甚至连架都不敢拉，看着石毅被人打倒，然后挣扎着起来再把对方打倒，你来我往的一身狼狈。直到后来那个最初被石毅用杯子砸破头的人流血流得越来越多，直接抓着一个围观的人喊道， 报警啊，叫救护车。 人群中才有人慢吞吞地掏出手机出来打电话。这下王乐终于有点反应了，他直接扑过去抢了人家的电话， 不要报警。 被他和石毅的父亲知道他们在外头这么打架，回家绝对都得倒霉，但是被他这么一抢反而把对方给吓了一跳，往后避了一下，报警的电话就直接拨出去了。王乐急得都快哭了，眼见石毅那边打得理智全无，手机什么的也都被甩出来摔在地上，下意识的他小心地过去捡了起来。翻开手机，第一个号码就是英明，连想都没想，他直接一通电话打了过去。英明那边接的也快，因为是石毅打的，招呼的还是石毅的名字。 石毅，你没事吧？ 王乐就跟抓着救命稻草一样，死死攥着手里的手机，哑着声音吼了一句， 英明，你快过来，阿姨出事了。 英明一开始听手机那头王乐又哭又嚎地说石毅出事的时候，脸色整个都变了。王一奇吓了一跳，从来没有见英明的脸色难看成这样。英明跟剧组请假说临时有事要处理，他甚至没管身后王一奇一直的追问，就窜上车走了。一直到快飙到酒吧才听懂王乐的意思是说石毅在酒吧跟人动手了。英明愣了一下，从来没有想到石毅这样的人会在公共场合跟人下手打架，总觉得很不可思议。不过这想法也没有停留多久，他在酒吧门口看到有记者车的时候，第一反应是石毅被人卖了。抢了几步闪进酒吧，他几乎到一进门就钻进一群人围观的中心，不管其他人的反应，直接从后面架住石毅，拉了人就往外拽。英明力气不小，石毅被他一扯差点摔在地上，打架打到一半突然被人强行架开，他火气也不小， 妈的，找死啊。 英明脚下连一步都没停留。 十一，门口有记者，你赶紧先走。 大概是因为英明的声音太熟悉了，终于让已经打得有点红眼的十一怔了一下反应过来，他勉强撑着自己站好，回头看了一眼英明。 英明 本来想问英明怎么在这儿，但是旁边拽着他往门边上走的人根本没空跟他解释。 这酒吧后面有门，你赶紧先从后门走。 但是石毅在被他推出门之前还是拉住他问了一句， 你刚才说有记者？ 肯定是跟你动手这波人找来的，你别惹麻烦。 本来之前石毅和刘丽那些事儿就被吵得够过火的了，要是真的被记者拍到石毅跟赵子聪在酒吧打架，那指不定要闹出多大的动静呢，估计啊，说的再难听的都有。英明这个考虑石毅明白，但是他也不能就这么闪人了。他皱了下眉说， 我走了你怎么办？ 我操，我一个三流演员就算被拍到在夜店里打架，最多也就三天肯定过去了，还能折腾多大？ 就像他之前说的，艺人这个身份有时候无奈的地方就在于不怕坏新闻就怕没新闻，虽然这事儿肯定不会被写得多光彩，但是英明出来顶总强过石毅被摆上台。看石毅还不肯走，英明干脆急得踹了他一脚。 石毅，你被他妈的犯二，你脸面不要了，你家里脸面你也不要了。 这句话总算是给了石毅一个理由。石毅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看了英明一眼，然后从后门走掉了。酒吧里因为变故来得太快，很多人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儿。 赵子聪挣扎着追到这边，看见英明立刻表情狰狞地嚷嚷着要去追石毅，然后英明二话没说直接回身就把赵子聪打了一拳。旁边不少人都没有看懂这是什么情况啊，赵子聪本来之前挨石毅打了一顿就有点撑不住了，现在英明不分青红皂白的动手，整个人就跟疯了一样扑上英明就开始连打带踹。不过他身手不如石毅，当然更不如英明，除了嘴上歇斯底里的怒吼声，旁人只能看见他一遍遍地冲上去，然后再被英明揍开。一直到警察到场的时候，差不多都是这个情况。做笔录的时候，英明承认得很干脆，就是他动手打人的。赵子聪已经被送到医院去了，旁观那些所谓证人看这出戏看得云里雾里的，因为都不太想惹麻烦，警察问的时候也多数就是一句 都没搞清楚怎么回事他们就打起来了。 这话也是实话，因为英明到底为什么会跟赵子聪动手谁也没看明白。但是这家酒吧的老板跟英明是熟人，不然他也不会知道酒吧里有个后门。后来老板和服务生酒保这些人做笔录的时候都刻意隐瞒住了石毅那段，话里话外的意思啊，都是赵子聪和英明喝多了，可能有点误会才会导致动手。那些等在门口的记者想当然拍到的也是英明被警察带走的镜头。王一奇他们后来听说英明跟人打架闹上警局这件事的时候都以为是搞错了。 开什么玩笑，你说他在酒吧跟人打架， 这也忒扯了。结果记者还是一个劲儿地问他们剧组的人到底知情不知情。王一奇后来火大了，直接把人拨开，搭理都没搭理的就钻上了化妆车了。然后他就开始疯狂打电话给英明，可是手机一直是打不通的状态。王一奇后来找到寇金和耗子他们，确认过了才知道英明是真的因为酒后闹事被关了，现在情况还不太清楚，但是寇金已经找律师了，正在办手续。 跟英明打架的到底是什么人？ 这件事儿怎么想怎么扯，王一奇又不是第一天认识英明，这人就算真的要跟人打架也不可能会打到进局子呀。那边寇金在电话里犹豫了一下，然后才告诉他 听说是赵子聪。 他这么一说，王一奇就明白了。 我操， 哼，要不是现在外头那么多记者堵得他脱不了身，他真的很想把石毅抓出来揍一顿。 哎，我现在剧组里一堆记者来找我麻烦，我估计暂时走不掉，你们那边有什么消息记得告诉我啊，需要帮忙的话给我电话。 放心吧，事情弄得并不算大，我搞得定。 寇金语气还算轻松，他跟王一奇简单的说完两句就挂了，因为还要等律师的信儿。但是跟王一奇说是这么说，其实寇金打电话的时候眉头都是拧着的。英明这件事如果他是跟一般人起了冲突打一架，最多也就是新闻这方面闹得动静大一点，其他方面不至于很严重。现在寇金心里没底的是不知道赵子聪到底想怎么办，换了其他人还可以想办法谈和解的问题，最多就是赔钱，但是对方是赵子聪这样的人要怎么对付呢？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寇金觉得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先确保英明在派出所里没事。那里头谁也没蹲过，但是谣言真是听了不少，唯恐到时候真在里头搞出点什么事情。不过还好律师很快就通知他可以去探视了，虽然暂时英明不可能被放了，但是似乎警方也不准备追究的多狠，他找的这个律师还是有些办法的。